82集。森林猫进了屋，刚想昂首阔步地在屋内巡视一圈，就被乌贤蝉一把抓住了命运的尾巴。 你胆子大了，你敢在我的地盘巡视？ 他赶忙求饶，跟乌贤蝉撒娇：“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了，猫大人帮帮我吗？” 他说着话就倒在地上翻肚皮，扭来扭去的诱惑着人来撸他。这个人应该就是我，我实在是受不了，尽管他表现出不喜欢我的样子，但我还是没忍住蹲下去伸手撸了一把他软绵绵的肚子。 老婆你怎么回事？你喜欢大长毛了？你当时不是说最喜欢我的吗？ 我又揉了一把，诚恳地说道：“ 对不起啊，眉毛、短毛、长毛，我的喜欢随着毛的长短而改变着，老公。” 啊，你摸摸，这是什么程度的喜欢？ 乌贤蝉歪了歪头，忽然拉着我的手就往裤子里伸。这是爱，我爱你，我笃定地说道。他这才满意地松开手，低着头去看捂着眼睛的森林猫。 你有什么事儿？ 森林猫趴下了，尾巴一晃一晃地撒娇：“ 我想做个人，求求了，求求了。” 哎，你都会说话了，为什么不能成人啊？我蹲下来，一边瞄着乌贤蝉，一边快速揉了几把他的毛，问道。他像模像样的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学艺不精吧，喵。我想去找小白，我好想他。可惜，他现在已经是人了，我还是一身没用的毛。”好烦啊喵。 啊，你认识小白啊？我想了想，他应该说的是毛毛。你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尽管毛毛已经成功活了下来，甚至还成了精，开了面馆，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蒸蒸日上，但他被遗弃在医院门口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主人会在一个炎炎夏日把一只无毛猫丢弃在宠物医院门口，会出喵命呢？我想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森林猫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我们是一个主人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喵，三十几天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在一个猫舍里面还有别的猫，可是他们都没有我跟小白聪明。小白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猫了，他会自己开笼子，还会在很冷很冷的时候来找我，钻进我的笼子里挨着我，跟我一起取暖，还会帮我抢食，我难受了还会帮我找药。” 那他怎么不要小白了？我趁机问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小白病了，原本猫舍里的猫病了，主人都会带去治疗的，但是他没有治疗小白，因为小白不一样，他不发情喵。” 我了然地点了点头。小白当然不发情，小白在那个时候怕是已经开了灵智，自然不会跟漂亮的母猫交尾，也不会随意发情，这在人类看来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在动物界，在猫舍里，不发情的猫就是废物，不能繁殖，不能为主人带来利益，就是没有用。乌贤蝉忽然问道：“ 你呢？你怎么来的？”“ 我打开了笼子，趁乱跑了。猫舍里面好多猫都生病了，主人挨个打开笼子，打针吃药。我趁机溜了，循着小白的味道到了那里，见到了小白，可惜他没有看到我。周围的人又太多了，我有点害怕，就找到这里来了喵。”“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有一只流浪猫告诉我的，他说你们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满足猫猫的愿望。他还给我看了脖子上的项圈，上面印着你们的地址跟电话，我就找到这里来了喵。我想当人，我想要保护小白，求求了，求求了喵。”“ 我说了不算，你需要机缘，我无法给你这个机缘。” 那可怎么办？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按着自己的肚子，时不时可怜巴巴地看我一眼。 我好想小白，也好想跟他在一起吃饭睡觉，怎么办呢喵？ 小可爱乖宝宝。 我满眼放光，我来看看。我说着往巫贤禅那边靠了靠，对着巫贤禅义正言辞地说道，老公给孩子看看嘛。 看这一次得用那个来换，那个一次差一次。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连声答应了，为了表现我的诚意，凑到他的耳边小声地喊了一句，姐夫。巫贤禅一脸正气，手滑进我的衣服里，按开了老黄历，翻了几页就合上了。从打开到合上只有三秒钟，我忽然觉得我有些亏了。 天机不可泄露，我已经知道了，等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那这段时间他可以住在咱们家了？我挑挑眉问道。 送到小白那儿吧，咱家也没地方。 我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和很久都没有人来住过的客卧，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我不想去，我现在好弱的喵。 聪慧的森林猫发现了我们家中的地位排列，开始对着我撒娇。它就那样绕着我来回走，蹭着我的小腿，尾巴一扫一扫地拍着我。 我现在保护不了小白，等我变成了人，我就立刻去陪小白好不好？收留我吧，求求了喵。 他说着大着胆子用收起了指甲的肉垫来扒我的腿，触感超柔软。 明大人抱抱。 我弯下腰去把他抱在怀里，挠着他的下巴爽得飞起。毕竟巫贤禅真的好大一只，平时都是他抱着我，我鲜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抱着一只猫，还是大长毛，还乖巧，用肉垫抱着我的胳膊蹭我。老公，我看向巫贤禅，他沉默不语。老师，我又试探地问道。姐夫，我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叔叔，我看见巫贤禅在动摇，因为他的耳朵冒出来了，于是我再接再厉地叫道，爸爸，这回总行了吧，爸爸。巫贤禅一脸严肃，伸出两根手指来比划， 姐夫，爸爸，两次， 正合我意啊。不是，我忍辱负重地点了点头，成，成交。森林猫在我怀中目睹了人类们的肮脏交易，不光没有退缩，反而有些跃跃欲试。我撸了两把他的下巴，他乖巧地问道， 等我成了人，也能跟小白这样那样吗喵？ 哦，你喜欢小白啊？我捏了捏他的耳朵问道。他的语气骄傲的不像样子。 当然了，谁会不喜欢小白呢？小白那么漂亮又那么聪明。 我们说话之间，门被敲响了，门外站着一家三口，正是昨天在面馆遇见的两口子加上女儿。那小姑娘看着恢复的不错，面色红润，看见我们也有礼貌地笑了笑。森林猫却突然从我的身上跳下来，对着女人发出了凄厉的叫喊声，身上的毛全部炸了起来，弓着身子，下一秒仿佛就要扑上去的样子。巫贤禅上前一步抱起了她，手也轻柔地蒙住了她的眼睛，轻声哄道， 怎么了？不怕。 森林猫在她怀中呜咽着，被巫贤禅抱着回屋去了，留下我们几个人啊面面相觑。